到尽头，再也无力去挽留。你说你有你的生活，今后不要再联络，还说会和他直到白头。你的笑是那么美，我却无法再沉醉。难道开始就是个错？直到如今，我还能够怎么做？爱到尽头，覆水难收，的真心为何变成了伤痛？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，我宁愿从来都不曾爱过。爱到最后无话可说，你的温柔刺进了我的心头，难道那只是你虚伪的承诺？我宁愿你从来没有爱过我。承诺，我宁愿你从来没有。